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独孤博来到洞窟前的悬崖处，向山下望去，只见三道身影正如同星丸跳跃一般朝着自己所在的位置靠近。 不过是两个七十多级的魂圣，还有一个竟然连三十级都没过的大魂师，他们是来送死的吗？ 黄金铁三角的三人同时落在独孤博面前。虽然他们之前一直希望能够快点找到独孤博，可当真的再次面对这位封号独斗罗时，三人的心不禁同时一沉。独孤博背过双手，眼中透出的碧光充满了阴森的气息，强大的威压令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一般。若不是有弗兰德和柳二龙的魂力保护，单是这份压力就足以要了大师的性命。 你们是来找我的？ 独孤博，唐三呢？你把他弄到哪里去了？ 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质问我？ 独孤前辈，唐三乃是晚辈们的弟子，不知道何时得罪了您，还请您高抬贵手。他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您贵为封号斗罗，大人有大量，就放过他吧。 你是在说我以大欺小了？打了小的，老的就出来了，打了你们，不知道你们上面还有没有老的出来。唐三那小子已经骨肉无存了，想为他报仇？哼，好，来吧。昨天本想活动活动手脚，谁知道那三个老家伙还是没敢出手。你们三个虽然不怎么样，不过给我活动一下手脚还是可以的。 听到独孤博说唐三已经尸骨无存时，大师只觉得脑袋嗡了一声，眼前一阵发黑。这么多年过去，他和唐三早已不只是师徒之情，大师至今未婚，他一直都把唐三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此时内心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痛苦，而是深深的绝望。此时此刻，大师身上的活力似乎被完全抽空，身体周围的温度似乎完全消失，看着独孤博的眼神也充满了寒意。独孤博被大师这充满死寂的冰冷眼神盯视着，不禁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眉头微皱。 独孤博，你杀了唐三，一定会后悔的，就算我们做不到，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怎么，你们还想以后来报复吗？不，你们不会有机会的。来吧，让我看看你们究竟有什么本事可以向老夫挑衅。不知道你们信不信，我有一千种方法可以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很久没有看到那样壮观的场面了。来的容易，想走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独孤博的地盘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 弗兰德和柳二龙对视一眼，两人一同将大师拉到身后，同时各自向斜前方跨出一步，顿时三个人组成了一个三角阵型。 日月生辉，黄金转。 弗兰德并没有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从他身上骤然迸发出一股强烈的金光冲天而起，同样的金色光芒也分别出现在大师和柳二龙身上。金光弥漫，瞬间以三人为顶点构筑成了一个金色的三角。三角最内部有一个金色光圈，周围是各种复杂的纹路。此时的弗兰德三人全身都弥漫上了一层闪亮的金色。弗兰德与柳二龙缓缓闭上了双眼， 而大师眼中的光芒却明显变得更加明亮，犹如两道利剑一般盯视着独孤博。 哦，这是什么魂技？ 身为封号斗罗的独孤博从没见过眼前这样的情形，他不明白为什么之前那个不到30级的大魂师此时迸发的气势竟然隐约与自己分庭抗礼。这时三层紫气从金光下冒出，在空中徐徐消散。看到这一幕，独孤博的脸色终于有些变了。那紫气他当然是认识的，在这座山周围都有独孤博布下的毒阵，凡是入内者无不被剧毒所沾染。这种毒并没有十分强烈，却极为阴毒，它的发作需要一个时辰的功夫，一个时辰之后会令中毒者全身抽搐，经脉萎缩而亡。而此时从弗兰德三人身上释放的紫气显然是自己毒阵中所蕴含的剧毒被他们逼了出来，可如果不是魂斗罗以上的级别，根本不可能逼出这种毒素。这也是独孤博最为不解的地方，明明这三个人两个70多级，还有一个不到30级，为什么在这一刻给他的感觉却是三个人都变成了魂斗罗级别的强者。独孤博成名太早，后来又很少在大陆上游历，自然没有听说过黄金铁三角的名声。所谓黄金铁三角，指的是以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为顶点的一种特殊的武魂融合技。在魂师界，武魂融合技出现极少，需要双方武魂有着极大的互补性才能成功。而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所施展的武魂融合技由三人合力完成，这在魂师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要知道，越多的魂师参与施展武魂融合技，威力就越强，同时它的威力也与魂师之间的契合度有关。戴沐白和朱竹清能以 60% 的契合度击溃两名实力比他们更强的对手，而大师他们三人组成的黄金铁三角不但魂师人数更多，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契合度高达 99%， 一旦发动，三人整体实力将成倍数增长。哪怕已经有20年未曾合作过，此时再次使出他们那赖以成名的武魂融合技，还是立刻就产生出水乳交融般的感觉，三位一体进入了属于黄金三角的节奏之中。独孤博在短暂的惊讶之后并未有所行动，依旧是负手而立。以他的骄傲，面对三名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对手，自然不会抢先出手。他倒想看看面前这由三人一体施展的武魂融合技究竟能有多少威力。金黄色的光芒越来越耀眼，以大师三人为顶点，强烈的三角形光柱冲天而起，大师那充斥着死寂般冰冷的目光突然变得光彩夺目。他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朝着金色三角中央处抬起 罗三炮。 胖乎乎的罗三炮凭空出现，正好落在那金色三角中央的圆环之中。刹那间，大师三人身上同时涌现出各自的魂环，大师是2个，弗兰德和柳二龙都是7个，一共16个魂环竟从他们身上飘起，朝着金色光环中央的罗三炮飞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独孤博的脸色不禁又变，以祭体施展武魂融合技的威力要比普通武魂融合技更大，那金色三角光柱之中传来的压力陡增，独孤博也释放出了他恐怖的9个魂环。大师三人一共16个魂环同时落在了罗三炮身上，之前看上去极为可爱的罗三炮仿佛承受着巨大痛苦一般，仰天发出一声巨大的龙吟，紧接着他那胖乎乎的身体在16个魂环的作用下开始急剧膨胀，并随着黄金三角释放的光芒徐徐上升。罗三炮的身体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变化着，开始生出大片大片的菱形鳞片，一块块坚实的肌肉隆起，庞大的身体不断扩张，两根扭曲的脚从头顶生出，蓝紫色的光芒不断在身体周围激荡，在黄金三角的渲染下渐渐变成了金色。转瞬之间，罗三炮的身体已经达到了20米的长度，背后鳞片裂开，一对巨大的龙翼伸展开来。 龙翼张开，不需要金光的辅助，他也能漂浮在半空之中。原本流露着憨厚气息的双眼金光四射，此时的罗三炮不再是那似狗似猪的生物，而是变成了一头威风凛凛的金色巨龙。腹下四爪，全身覆盖厚实龙鳞，金色龙眸之中充斥着威严的气息。那强大的龙威四散，令落日森林内的魂兽不安地鸣叫着，哪怕是独孤博也不禁皱起了眉。独孤博虽然预料到三人的武魂融合技的威力不俗，但也猜不到他们竟然能够召唤出这样一头金色巨龙来。一道道金色电光围绕在罗三炮身体周围，他悬浮在那里，就像一颗金色的太阳。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族神上巨龙？ 独孤博心中多少有些忐忑，因为他知道龙族中唯有最强大的神圣巨龙才会拥有金色的身躯。 神圣巨龙又如何？ 身为封号斗罗的独孤博心中的傲气被眼前的巨龙完全激发出来，长啸一声，翡翠般的绿光从体内迸发而出，身体迎风一展，前七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紧接着他那瘦高的身躯就在避光之中不断膨胀，翠绿的鳞片同样是菱形，看上去就像是一片片翡翠。原本的人类体征已经消失，独孤博此时已经幻化成了一条巨大的碧绿色大蛇。他的幻化速度更快，而且眨眼之间体型就已经超过了罗三炮。蛇身足有30米长，水缸粗细，大半截蛇身直立而起，与罗三炮迎面对峙。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